爱。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如果是要有意评选荷兰当代指挥帝王的话，那么这顶桂冠恐怕是非海丁克莫属。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是当代荷兰音乐界威望最高、成就最大的著名的指挥家。那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我们要飞到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录音，都是来自于海丁克和他的御用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管弦乐团。那今天来聆听的曲目呢，也是来自于海顿还有施伯特的两部交响曲作品。我是王卓，那现在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时候，边听海顿的交响曲，边来聊一聊海丁克。当然了，这也是海顿非常著名的96号奇迹交响曲。 Thank you. 荷兰虽然是一个小国家，音乐文化却很发达，而海丁克几乎可以视为荷兰在音乐界的象征。1929年3月4号，他出生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富裕的世家，1955年就被聘为荷兰联合广播乐团的副指挥，1956年被聘为荷兰谢尔奥叙姆广播乐团首席指挥。此后海丁克的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开始了他辉煌的指挥生涯。而就在1961年，海丁克成为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席指挥。1964年的时候，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让他坐上了这个世界一流的头把交椅，而这个时候他只有35岁。所以呢，真的是让人觉得他的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也的确，他的一帆风顺，他的富足的生活，让他也安心的在乐团一直来执掌他的这种指挥的地位，也带乐团走向了世界的巅峰。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们来合作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上个世纪的70年代，也是海丁克在乐团大概担任音乐总监不到10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录音，也很年轻了，那个时候他好像才40岁左右吧。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在此刻听到的，也是海顿的第96号奇迹交响曲。 被誉为交响乐之父的海顿留给了世人107首交响曲。在1809年5月31日海顿逝世，那这位交响乐之父的音乐却一直伴随在我们左右。那我们对于他的几部交响曲比较熟悉，一部呢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为大家放出的惊愕，另外一部呢还有就是耳边的这首 D 大调第96号交响曲。为什么会取名于奇迹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传说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海顿呢当时在首演的时候正在准备指挥，可是坐在后排的听众为了一睹他的风采纷纷挤到台前，天花板上的一盏吊灯突然掉下，幸好观众们都聚到了台前，没有一人受到伤害。海顿见状脱口而出奇迹，而从此就成为了这首曲子的标题。 Thank you. 海丁克时代，乐团的水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所录制的大量的唱片更是为乐团带来了世纪性的声誉。有人说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管弦乐团真的是一种独特的声音，是那种非常透明的，非常温暖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他们上个世纪60年代的录音。1961年的时候，32岁的海丁克从大指挥家拜尼姆的手下接过了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的职务，成为了荷兰最著名的交响乐团的第四任音乐指导与常任指挥。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们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合作。在此刻呢，上半时段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一个预告，这就是我们在下半时段将会来聆听的他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录音，这是舒伯特的第9号伟大交响曲。那今天来聆听的全部都是他们的合作，当然一起来了解的也是这位指挥大师海丁克。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阳光明媚，能见度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天干物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并加强用火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蕴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1月27号晚，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迎来了首轮演出。唐璜虽然经典，但3个小时的时长和大段的宣叙调唱段提升了普通观众欣赏的门槛，对于登台表演的中国歌剧演员来说也是挑战。国家大剧院的唐璜却以独特的制作形式帮观众迈过了欣赏的门槛，同时也为中国年轻演员提供更上一层楼的锻炼机会。据了解，本轮唐璜演出将持续到12月1号。继续来看，作为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的收官演出，指挥大师安东尼奥·帕帕诺率领意大利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带来了2场音乐会。昨天晚上，中国钢琴家陈萨与乐团合作了贝多芬的第3钢琴协奏曲。正在长安大戏院进行的朱少玉创作作品展演盛况空前，《党的女儿》《宋家姐妹》《大宅门》《狼牙山》《夏鲁城》等11出好戏集中展现了朱少玉丰硕的创作成果。而将于11月30号举行的好戏联台朱少玉创作作品演唱会，更是云集了谭元寿、李明言、尚长荣、赵宝秀、迟小秋、杜振杰、朱世慧、孟广禄等众多名家，为这次展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麦丽，下半时段已经开始了。那今天来聆听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在上半时段听到的海顿的第96号奇迹交响曲，在下半时段来聆听的就是舒伯特他的第9交响曲，伟大的交响曲。其实不仅仅只听贝多芬的歌曲之王舒伯特，他的第9伟大交响曲代表他在音乐创作上最高成就。这首划时代的巨作也充分展现了他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在整部作品里面，全曲似乎都笼罩在一种魔力之中，如潮涌来的音乐也不断亮出一道道风景。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版本呢，也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人物指挥家海廷克来指挥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来演奏的版本，录制于上个世纪70年代。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海丁克他和蒙特、奥曼迪还有马兹尔一样，他是一位小提琴出身的指挥大师，所以呢，他在指挥的特声上也是十分偏重于弦乐化的内在的细腻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对于掌握乐队之间的平衡感还有音乐线条流动的自然性都有着非常必要的作用。海丁克的指挥经常给人以稳健大方的感觉，他对速度的控制能力十分精确，指挥音乐的时候呢，时常能够表现出动力性很强烈的欢快感这样的情绪，他是一个很有艺术创造力的指挥家，对音乐的想象力也十分丰富，而更重要的是他所演绎出来的音乐都是最接近于他心灵的音乐，这种难得的境界是他终身追求的艺术目标。 哈丁克是一位非常勤奋的指挥家，在他几十年的指挥生涯当中，他频繁地奔波于世界各地的音乐舞台上，从未感到厌倦和疲惫。他拥有非常广泛的指挥曲目，基本上呢，古典主义作品一直到现代作品他都有所涉猎，其中涉猎到大量的不同民族不同风格作曲家作品。但相对来说呢，他对于马勒、布鲁克纳、威尔第、瓦格纳、勃拉姆斯还有斯拉文斯基、小萨科维这些作曲家的作品都有着不同反响的解释。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唱片的录制家，几十年来他分别指挥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伦敦爱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还有科文特花园歌剧院等等著名的乐团和歌剧院，为世界各大唱片公司录制了数不胜数的大量的唱片。那在协奏曲的唱片当中呢，他也经常和鲁宾斯坦、阿什肯纳奇、帕尔曼这些世界级的指挥大师进行成功的合作。他的确是一位满载荣誉的国际指挥大师，当然他也为荷兰的音乐事业在世界上谋取地位竭尽了全力。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录制的录音。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现在为大家直接跳到了舒伯特他的伟大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